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和历史性的6·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保加利亚、德国、丹麦和委内瑞拉举行了集会，芬兰举行了讨论会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在丹麦和芬兰举行的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